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一到星期五，老白想跳舞， 对，所以今天你要尬跳一下吗？ 哎，我想我啊，到了周五的傍晚，此时此刻啊，有一种全新的感觉，我焕发新生啊，我这个脱胎换骨啊，我要重新做人，不对，反正我希望啊，这个在下班路上的朋友跟我有同样的心情。 是的，我们要用好音乐跟工作说再见。当然，我这次是彻底再见了啊，这周六周天。 嘿，您要是怎么有什么事儿，怎么就彻底再见？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就彻底不是，就是暂别两天。暂别两天， 想好自己要说什么，再聊啊。 这个周末是要迎来的是不可思议组合 啊！我以为你要启程前往什么遥远的火星之类的、 可以， 好吧。星期五的傍晚，收听娱乐最王牌的好朋友们啊，心情要跟我们飞扬起来啊！ 对， 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啊，可能就是那种无缘无故的开心。是的，我看见到处都是阳光。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不知道现在在唱起这首歌，在此时周五傍晚下班路上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心情？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白发苍苍了，就是80岁的时候，还在唱的这个18岁的未来给我多酷的时候，那种心情又会如何？ 是我刚刚想说来着，可能是工作使然吧，就听这首歌的频次可能会过高，所以最近听到这个歌有点过敏。然后 你那是花粉过敏吧？ 我能从这个 New Boy 一直唱到夕阳红，你信吗？ 就是你可以无限的这个无缝衔接。 我就期待一下，就等到90后彻底退休的时候，然后广场舞那么跳 New Boy 好吧。 我觉得那是会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景象啊。 是， 反正呢，在里面歌里面唱到对那种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嗯， 会让我们现在站在现在这个当时所谓的未来啊，就是期盼的未来，此时此刻这个节点有点唏嘘， 嗯， 就像很多时候我们想，哎，什么时候汽车会飞啊， 嗯， 对不对？什么时候自动无人驾驶啊？这个，哎，现在好像还真的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对， 今天就看到一个新闻，就说北京城市副中心呢，最近联合了一个商业机构，就推出这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一个平台。 对， 然后就是面向公众啊，提供这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啊、哦，也就是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对， 所以大家呢，可以在22个开放点直接下单试乘自动驾驶的出租车。哇哦！ 哇！ 通州的朋友们， 天哪， 敢不敢勇敢尝试一回？ 我们可以派艾科先去替大家试一试哈、啊。 哎，据说这个技术还是过硬的 啊。啊，好。总之到了周五心情会放飞起来啊、 嗯、Party 嗯，无论你是乘坐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还是自己正在驾驶当中，好心情都要跟着音乐飞起来。 都是星期五但要做什么，打个朋友跟他问我是什么，如果没有计划一起来骑着我的机车或 U-Bike， 不管哪里去可以 follow me， 带着我的冷血画个饼，要我保持我的诚信 feeling free， 心里的流浪回不去，最乱流像个飞机，除了享受我生活没规定，穿着正式裹着睡衣，把我手机的铃关到最低，跟我所有压力说 goodbye， 任何事等下礼拜，今晚我只想愉快 and have a good time。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朋友家里聚个餐，点了 pizza extra cheese， 自然没有防腐剂，要我最喜欢没人管，找到兴趣随便玩 KTV 或者随身听，唱到喉咙没声音，跟着唱盘一起转来转去，跳到极点也没有关系，只要音乐不要断续，今晚让我玩得开心，没有什么放不开，当你看我上了台，说我命中拿着麦也换我回来了。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今晚不想待在家里，家里一起出来 everybody body， 不管怎么疏解压力，压力随便在哪里 let's have a party。 为什么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家坐在无人驾驶的车里面然后就是非常嗨的听着一首歌的样子， 嗯，当然嗨起来就开始原地蹦迪是吗？ 哇，那个车厢的空间得足够大才好啊， 嗯， 对不对？ 据说这个无人驾驶其实在很多城市都已经有试点了，比如说郑州它会有一个在新区有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哦、 已经运行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对，但这个事情我会觉得心里面有点喜忧参半的心情。 会的， 嗯，哎，咱俩想到一起去了， 嗯，忧可能就是觉得说这个技术虽然是过硬了，但是我们胆量没有过硬，怎么办？ 呵，这是合着找这事儿练胆子是吗？不，我觉得既然如果已经推出，它一定是有一些设计会保证安全啊。 嗯、对， 当然，从我的角度，我说这个喜忧参半的，好是好在说，哎，真的是无人驾驶的汽车，你坐在里面，其实现在很多的车已经实现了这个人机交互嘛。 嗯， 比如说你喊一嗓子说，哎，我要听什么。对吧？我想听点什么歌什么的，或者我要听什么哪个广播， 嗯、 它可能自动就帮你去收到智能的一个这个呼唤的状态， 是 就会达成。但是我在就会在想，哎，那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 啊，我们怎么办？ 就是你无人驾驶了，他坐在车里面，他就不用听广播，他可能就看什么视频、刷剧去了，就 哦，也有可能解放了双 手。哎，就说你们听节目的你们会不会这样？啊，你们是那种特忠诚的吗？ 我们可以就是让那个无人驾驶的车辆里面自动就是固定播放 FM97.4， 跟他们达成一个 协议。是不是想得太好了？我们希望如此啊！你们就在车里面真的是，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天啊，你们会用这个自己语音轻轻的呼唤 FM 九七四。 嗯， 你直接呼唤娱乐座王牌就好了。如果要是没有那个当时的直播的话，可以记忆回听 啊。 记忆回听的方式可以关注一下听听 FM。 对，我直接呼唤某个人名字，老白，这个时候我就会声音就会出现，悠悠的出现在电台里面。 是悠悠的还是油油的？ 悠悠的，悠悠，check it out。好了，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啊音乐当中共度这个星期五的傍晚啊，因为哎，说到今天我们要测评的这首歌，简直它的心里面的分量特别特别的重， 对 啊，重到我的心呢，像沉甸甸的，因为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它都是摇滚的一个名词，或者这个中国摇滚的一个代名词， 对，一个标志性的名词，那就是崔健。 对，当时的那首《一无所有》真的是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历史。那时候觉得哇，音乐居然可以这么唱。那今天呢，他推出了2021的全新摇滚专辑，叫做 《飞狗》。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张专辑。 为什么这么像一个动画《飞狗》是吗？ 嗯。 啊，我们就先来看看官宣的文字吧。 对。 哎，他说我曾经试图做的是一张，扭曲现实的专辑，可是我做到第八首的时候，我觉得没力气了。对，或者说自己感觉平衡了， 嗯， 是不是感觉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啊，待会儿唱了你就更听不懂了。然后，最后我想说，哎，2021年是一个出唱片的好时机吗？ 嗯， 希望这个问题是压垮我的平衡的一根稻草，成为我下一个不平衡的开始。还是听不懂。 就看了这段文案之后，我突然有种感觉，就是很多摇滚乐的这些音乐人们，他们总是在跳脱自己所谓的舒适圈，就是在尝试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当年的这个为什么会有标志性的，因为他站在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唱《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 是，到现在可能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摇滚了，就是不知道崔健的摇滚你现在在听你是否能够去接受，因为他自己可能对于音乐的理解也在改变，或者说他唱歌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专辑一共八首歌，包括之前的先行曲《飞狗》啊，《时间的避免》，《兔子牛》啊，还有这个《爱情量子定论》啊，《定律》。从可听性来说呢，不那么讨喜，就是你如果听一耳朵，你有可能会觉得说这听不下去。 是我们今天在犹豫说这几首歌曲当中要选哪一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呢？结果就选择了这首《留守者》。 开始今天的测评吧，这首歌你会给出几颗星？你要走，会留在我们的曲库里吗？ 我并没有挽留，而且我还抬着头，泪水在口中流。你说走就走，还留下一个借口，他想你的一只手抓住我的，抓住我的心颤抖。你说你知道我终将会变老，你说你知道我不算一刀，你说你知道我在无声的喊叫，你却不知道，不知道我已画地为牢。离山你要走，借口就是你的自由。我想好却没好，血气还是不够，我窒息的张着口，就像是一个，像是一个蠢兽。 很多可能就是听崔健听的不是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一人是没有一斤二锅头唱不出这味儿啊。就是那种很 是，哎，以前听崔健的歌好像就是也是那种听不太懂，但就听着一个爽劲儿。 对， 但是现在在听呢，他可能这个表达方式包括他关注的一些问题可能是要值得我们深思的。 就是我觉得我试图在理解他在创作专辑包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是真的他在心里面不停的需要打破一个自己的那个平衡的状态，然后所以就唱的特别的就拧巴，就是那个拧巴是他声音里面的那种想要去表达的气质。 你知道此刻坐在车里然后听着我们节目的还有谁吗？ 哎， 那就是我们的著名 DJ 古月 啊。 我说这首歌不会吓你一个拘灵吧，他说刺激。 哎，就是你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听，决定了你听歌所收到的感情或者是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一身的潇洒化为微风挽留， 一定不会是一首让你的心情变得平静的歌，它会让你的情绪进行一个染色啊，这么一个过程。 是， 所以说，如果当你的心情的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这首歌反而会有一种负负得正的，让你的情绪得到宣泄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这个， 这意思是崩溃式疗法吧？ 也不是， 就是情绪不好，听点更不好的歌， 就把天聊死了，把歌推上来， 行吧？ 这首《留守者》来自崔健，那这张专辑啊，大家今天选择上传吗？我是在想，我们今天可以给一个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判定。 那我要忠于自己吗？ 忠于自己，当然当然当然，我们内心是对崔健是保持尊敬和尊重的， 是， 这是一定的，他的分量，他对于中国摇滚的贡献，这个毋容置疑。 对， 我们仅仅评判说这首歌是不是有必要放在我们周五、周一到周周日的我们的娱乐状态的曲库里面。 不要紧张， 哎， 没有关系，你就是怕就是这个江湖地位太高，稍有不慎就受到一些抨击，对不对？ 对，说到这个崔健叔叔啊，不是崔健大哥啊，有多少心里面觉得哎。尊敬尊敬啊， 真的真的， 怎么你说你的看法吧， 我来说一下吧。就是平心而论，我作为一个90后，我听这个歌确实有爽感，但是呢这种一惊一乍的表达方式， 什么叫等会儿 嗯， 什么叫一惊一乍呀，就是他就是那种 那个劲儿， 那个劲儿吧，反正你就说吓着你了呗，就这意思吧。 就是我觉得我如果坐在车里这会儿开广播不太想听，但是要是我某一天打开自己的手机，我可能会整张专辑去循环播放一下。 前一天晚上如果有 party， 第二天还有点宿醉，听这首会效果很好，就醒了。 行，那就挑一个时候吧，我们把这首歌再重新放一遍。 这是你的， 对，我今天选择删除，抱歉。 那我冲着崔健的，我还是给一个上传的音效，因为我觉得他虽然可能不太常会我们播放，偶尔播一下还是 OK 的。 OK， 看看大家的选择好吗？ 好嘞，关注我们，记得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的投票正在持续当中，节奏不能停下来，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老白的分享。 哎，对，我们节奏不能停吗？ 啊， 我们稍微安静一下吧， 好， 怕刚才有人被吓着的那种， 嗯， 好不好？然后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的那个投票，你们可以去选择是不是把这首崔健的歌和专辑留下。 嗯， 娱乐装牌，下班快乐，周末快乐。 玻璃上的雾气，我临摹一个你，穿透风景，坠入你的眼睛，立体心记忆里，我温暖包裹你，才知道一杯的季节说爱情，等霜雪落满地，风吹暖暖四季，等地球忙着自转，照耀你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折射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准备好了吗？我戒不掉你，像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星系，浪漫是你一串的探秘，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带 你看，还是有不少朋友喜欢， 嗯， 就是那首歌的。 是，八零后表示，这有叫石萝卜的朋友，他说这个劲儿啊，很给劲儿啊。 对啊， 而且刚好是喜欢的那个劲儿。 这个，你看他。这个劲儿啊，很给劲儿啊，刚好是喜欢的那个劲儿啊， 就是中国文化语言文字博大精深， 感觉这段表达劲儿劲儿了。挺好的，我觉得大家都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因为音乐其实就像是我们的一种精神的一种需求。 对 对，就像你对美食的需求，其实各大菜系各种美食，你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所以刚才我们听了崔健老师的那个硬菜之后，来了一个小甜点是吗？ 对啊，这就是缓和一下。 好，那接下来又是一首可以合唱的歌，如果您喜欢梁小雪的话，那这首 Jimmy and Lucy 的现场版送给您。 那是后面的那首 啊， 现在是梁小雪的一个小串烧，好不好？ 嗨， 人生路还长啊，老白是坑王。 是的，这句话我想送给你。 论坑搭档这件事情，我已经越走越远了啊。 你现在还是端水大师上阵啊？ 那不是我，那是 PD 郭 PD。 轻轻的弹起你我的旋律，这会是一首简单很好记，一会是结尾空虚又无力，我想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你曾说机会很美，老清醒的我唱起那首歌，Song for the way peace 让我想起你， Song for the way peace 我想我很想你， Song for the way peace 我已慢慢老去， Song for the way peace 难道说 最近那个剧里面一个人，就是那个高总们做一个类比，这简直对我的形象和人格是一种打击。 应该不是那种360度就重新认识了一下你吗？ 对，不对，应该是对高总的人格打击。有这么单纯的这么善良的高总吗？开玩笑。但是你知道那个给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剧里面，就是笑到我的一个点是那个副驾驶的那个茶艺。 哦，对，怎么会有一个人会爱喝茶到这种如此地步？就是24小时，这茶杯一定要在手，哪怕开车。 这个是我的话，怎么着副驾驶也不可能放茶艺呀、 啊。哦，那你该放什么呢？得想想，前方是坑。哎， 烤电烤羊串机器 啊、哦，也行。 一边开车一边烤着吃是吧？ 那你俩要搭配一下，这画风还挺搞笑的。来了 ，Jimmy and Lucy。 哎，说实话，这《扫黑风暴》这剧让我已经超前点播了好几集了。 是的，我也是， 心里面是痛苦的。 对 ，VIP 为什么还要超前点播？ 就是啊， 对于资本来说可能是有利的， 钱都花出去了已经。Oh, timing is like a freak of faking. morning ring, smiling, smiling, city ring bell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in. Wasteful life, looking over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alive. But that is a blind, they're driving them to mad. They still believe in Jesus breaking by, yeah. Timing, time is like a freak, a freaking, freaking, what a thing to ring. Smiling, smiling, city ring the ring, then nothing you will marry. Wasteful life, looking over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alive. But that is a blight, they're driving me to mad. They still believe in Jesus praying by, yeah. 周五的傍晚，欢迎大家随时加入我们娱乐装牌啊，跟着我们一起一边听好歌一边聊天啊，迎接周末，顺便聊聊一个有关于超前点播的话题吧。 嗯，就是你为什么样的剧，然后一定是挚爱的那种超前点播过，都可以第一时间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装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就是肯定特着急，就是你啊，他这个剧呢，就看着看着，一看到这集突然要你解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就心里面会有一个纠结。其实也没多少钱吧， 你那 3块钱， 对你当时心态就是不就3块吗？我买一张电影票还40呢。 可是连着解锁3天之后，我就发现我崩溃了， 对，好像上套了。 稍后回来聊了。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李 Q3 可享首付2万，月供低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And I'm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when I'm down in my lonely face. I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星期五下班路上，你们好吗？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我们带着一种对于周末的向往开启吧。 嗯。 天气还不错啊，这个中午有点热，早晚都还挺凉快的。 嗯， 珍惜这美好的季节。 有请旅行团。 穿过森林和湖区，开往新的目的地，从日落到黎明，光怪陆离的岛屿，乱世爱海的世纪，时间像部音乐剧，在独特的旋律，阳光空气微风草地，在相约等候，装下所有远方的景，一辆车就够，你俘获我的心，带着所有的好奇，我和世界的约定，追寻已久的梦境就出现在眼底，阳光空气微风草地，在乡野等候，装下所有远方的景，一辆车就够，帐篷朋友游戏，夕阳伴游跑闹后，和你一起情，我和世界的约定，追寻已久的梦境就出现在眼底，阳光空气微风草地，日出在等候，带回所有远方的歌，一辆车就够，帐篷朋友游戏，夕阳升起了篝火， 继续回到娱乐总排，一首向往，当然我们向往一个周末或者向往一段行程啊，都是有可能的，或者你向往一个剧集，哎，但是你说白了啊，这个事儿你愿意买单啊，一定是因为你爱这个剧，所以说可能对于爱这个剧的人来说，花点钱可能也不算什么的。 对， 难就是难在我。就是你已经成为了 VIP， 可是你需要超前点播的那个过程。 是是是是，那我们是不是这个话题应该从这个最基础的切入点开始说？就是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平台的 VIP？ 我 以前我 还得先亮个身份是吧？ 真的真的，以前我就发现好像就是只用在一个平台上买 VIP， 可能其他都能看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热播剧都不同，热播的综艺也不一样。 嗯， 如果你要都想不想看那个广告的话，你都得开 VIP。 对，因为总有一部喜欢的剧啊，是不一定在总是会在一个平台的，对不对？ 嗯。 有朋友说《庆余年》啊，先看的小说，就特想知道说，哎，这个编剧怎么把这个剧给改了？ 嗯。 然后当时就，哎。我错了，助长了视频网站的这种风气。哎， 《庆余年》当时我也是记得超前点映来着，但是点映完之后我就发现这个烂尾了，就觉得这钱花的不值，啊，真是烂尾了。 那你有本事第二季别看啊？ 那没这本事。 我们记住了啊，我们就是到时候跟那个就是视频的这个平台说，一个这个叫艾科的用户，也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啊，就是这个人他花再多的钱不让他看。就你看不了 这么大的能耐呢？ 哎，不 太厉害了， 不是什么大能耐是吧？你如果喜欢这个 IP， 你是一定会为他掏钱。 是的，是的，就是最近不是你刚刚说那个《早会风暴》吗？我也在关注。我后来发现，为什么这是一个坑呢？因为你开始进入到超前点映的这个环节，比如说他刚开始是 VIP， 提前能看四集，然后超前点映 每天能提前也看四集、嗯、后来现在变成每天只能超前点播看一集。 哦，我说的就是这个。 然后呢你就很吊着，你说要么你就给一个痛快， 你就一气儿，你就比如30块钱十集， 对对对，打包全收了，对吧？ 对， 也别吊着我们的情绪了。但人不，就一天一集。后来你会发现，假如说要是你再开始跟着这个北京卫视开始追的话，你追不上，你要等好久。 那我就宁愿说就我不看了，是不是？ 行，弃剧， 弃剧了。我再说吧。 对， 就是这个就特别像两个人聊天，就说到另外一个朋友，你知道吗？嗯、说他一个什么，就是有一件事没做好、嗯，两个人就越说越生气。 对，怎么能这样呢？ 拉黑他。好了，我们今天聊剧啊，或者说你超前点播过的、啊嗯，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 对，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 DNFM 的直播间。 对，说这个潘粤明当时有一个戏，那个好像是不是还没有过超前点播？ 对， 就是那个他一个人分饰两角的那个， 嗯， 白夜 追凶 是那个吗？ 啊，好像是吧？ 好像是，哎、哦，那个也好看，但现在他又要来了，因为有一个是。《鬼吹灯之云南虫谷》定档了8月30号，潘粤明、张雨绮和姜超回归出演，再次组成了铁三角啊！ 对，这一次三个人呢将会前往云南远古郴国的这个献王墓寻找木尘珠。哎呀，你看我就不太熟。 是是是， 嗯。 然后那个今天呢，这个就是有一首歌啊，小鬼王龙凯唱的这个宣传曲叫《不亲》啊，正式发布了。 行嘞，那我们就感受一下这种犀利的曲风，传达出三个人那种无所畏惧或者说勇往直前的带领感。 嗯，我就有可能一直追这个系列的人会，到时候会关注这部剧吧。等会儿你把那个云南远古什么那个重新说一下。 云南远古滇国的献王墓寻找木尘珠，这人不放弃寻找问题答案，把最后的泪汗挥干，把层层的迷雾吹散，让胜利的气息渗透岩石到达希望彼岸，把土重力摆脱命运的枷锁，让我用力伸开悬崖边的花朵，就算碰壁不会中计，神秘脚印的踪迹穿过阴暗朝着梦境。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娱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苦苦追踪，忧伤不沉重，却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你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人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啊。差点是最洋牌， 又可口了是吗？ 你们坑我，我就老是顺嘴了，这说顺嘴可怎么办？ 嗯，你上次怎么跟我们说来着？我们原来的这个 slogan 叫 娱乐 最王 牌，文 艺 最 前 排， 现在叫娱乐最洋牌，吃货最前排。 到周五了，给你想了点这个事儿。 对， 好，哎，接下来送一份大餐啊！歌手萧敬腾，哎，是3年以后又发了全新的专辑， 是 还好，今天天气不错啊。这个今天上线了全新的专辑，叫《先行曲》啊，这个是已读不回就似我。 然后这好调皮， 就似我， 就感觉特别像那个以前打字的时候特别非主流那种表达方式，520就似我，是吧？是一种未来复古的曲风，传递的是一种随心自在、不被社交软件制约的生活态度吧。所以这次他也是包揽了作曲和编曲，我们来先听为快。 对。你不觉得现在因为有微信啊，包括很多社交网络，有的时候人就会变得很焦虑。 嗯， 你有时候老会想说，哎，我是不是有什么微信一忙没回？ 嗯，是我们被手机耽误了，还是手机故意耽误了我们呢？ 24小时待机的状态。 回就死九四五，这歌名念的真的是让人啊有点崩溃啊！ 就是我，你都不会就是我。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经常会在社交网站上出现这种状况，就是看到有一条信息的时候，一年回复了对方，但是却迟迟未回。 有的时候是分轻重缓急嘛，我觉得可能你一看这事儿没那么重要，你就忘了。等到你再想起来的时候，觉得再回其实是一件不礼貌的行为。比如隔了三天，就是你还怎么给人回呢？所以尽量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及时的去查看你的手机。 对，尤其是工作信息，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的不要被这个网络包括手机绑架了。 对，我就说聊闲篇的那种，就是有时候如果关系还行就不回就不回了就真的朋友关系好的是这样的、 哦、 我就是有时候也特别，比如特别好一哥们儿给我发一微信，就是聊一闲篇，我不理他 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关于老白的朋友们知道了吧，不回你是有原因的， 都已经拉黑了估计、 证明关系好嘛 好吧，一看对方还不是你的好友啊。好，我们接下来要问这个问题了啊，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已读不回这首歌，萧敬腾的新歌，前不久还有一位男歌手也推出一首新歌，也叫已读不回， 请问这位歌手叫什么来着？ 好的，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吧。 好了，记得编辑名字加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稍后联系你哦。 对，三个字的男歌手，他的名字加手机号发过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电话会打给谁。 淅沥的雨丝像那流水琴，它叮叮咚咚是那么动听，斑驳的树影森林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满天的繁星沿着我点点点的秘密，夏日的蝉鸣鸣唱我对未来的希冀， 经典的对唱啊，就那个时候的这种小甜歌，这种对唱啊，听上去还有一些委婉。 对，他原来是一个男生和女生的对唱， 那不然呢？ 抱歉，抱歉，我刚才这个耳朵可能有点跑声， 耳朵有点跑声， 就是觉得听起来好像这个声线更像两个女生。 好嘞，一只耳。 你一 又给我起外号， 不是又，是曾经起过的这个， 你又叫我外号， 旧事重提，已读不回。胡彦斌和李彩华的《有梦好甜蜜》，别忘了把正确答案啊，三个字男歌手的名字加手机号， 对， 复制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公众微信号974最王牌， 来吧，拥抱秋天，拥抱周末，我们用山行瑞秋的正确打开方式 Wear me down 送给辛苦了一周的朋友。 She's gone.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That's what I thought. You're real torn up about it. And I wish you the best. But I could do without it. And I will be because you've 傍晚，趁着天气还不错，我们也听一些啊，心随云摆的歌。 心随云摆，又开始造词。 心云，昨天谁说心云来着？啊，就心随着云飘动着。 星云，莫非你说的是那个人物？ 心云，心。 哦，那你莫非说的是一首歌？ 哎， 都行。 好，你成功把天聊死了，你接着聊吧。尬聊少女，你继续。 好嘞，我们还是让我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吗？除了山行瑞秋的这首Wear Me Down， 还有火星电台的第二张专辑开篇曲目叫 Please Set Us Free， 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世间一片祥和的感觉。 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继续悲伤。 好吧，这首歌送给一个正在听节目的人。 嗯， 哎呀，怎么形容他呢？ 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人， 哎，是一个啊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是一个晚上可以熬夜第二天可以晨跑的人， 是是是啊。 好嘞，这首歌送给你，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元气满满。 坐在一上奥里面里放挡住眼睛的是几小时该出现吧，

你请 啊，到了都随意。 是在这三分钟的时间里面，你请随意。 哎， 那些让你不再快乐的生活的大小的杂事，你不要再去想了，就让它随风，让它走。你不要再去在乎它，别让它成为你负担。 听着这个节奏就感觉就是今天这个酒少喝不了，但是还得控制啊，小酌怡情啊。 嗯，所以这首歌就给你带来是一种随意的感觉， 是 也是一种肆意疯长的力量。 嗯，啊，苏运莹的这首歌在这里请随意之后，我们马上要请到我们今天进场的好朋友，看看是谁。 Hello 主持人们好。 哎呦， 嗨， 这位朋友， 嗨， 你 关注了一下你的微信的名字，应该是一个标志的小兔子是吗？ 对， 对，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小兔鸡。 我姓薛。 小薛，小薛好啊。 哎，你好。 对，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就觉得我现在在连线一个就是外场的记者，你知道吗？ 对。 好，啊，接下来请说一下啊，你现在所在的路段怎么样啊？现在堵不堵车？开始吧。 前方首尾相接。 哎，我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 好了，你现在以什么样的收听方式听我们的节目呢？ 我把车停在路边。 嗯，是安全停靠的状态。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久吗？ 挺久的了 啊。 这个问题以后我们不问了，要不然老问这个问题，大家会来酒啊， 酒 中间取关过一次，就都来这个了啊。 好嘞，好嘞。 周末打算怎么过？ 周末跟朋友小聚一下。 哎，所以刚才这首歌是放给你们的啊，就是酒不要喝太多啊。 嗯，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答题环节好吗？ 好， 加油！ 三道题，看看你今天能够对几道，好吗？哎。 嗯， 先从预热题开始吧。 已读不回是哪位歌手唱的来着？ 胡彦斌。 恭喜您。第一道题请听题，张靓颖有首歌叫第七感，歌词是这么唱的，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什么， A 完美， B 甜美。 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什么， 甜美。 甜美是吧？ 来听一下， 我们听一下是不是甜美呢？ 有你的每一天那么的完美。 答错了怎么办？答错了 还会有个反转的机会啊，如果三题都错的话还会有9.9元小红包是吧老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记着了记着了啊。来听第二题，如果什么这风就飞， A 迎着风， B 逆着风。 哎，这首歌太熟了吧？如果这风就飞， 迎着风还是逆 迎着风？迎着风， 要答错呀。 啊， 要答错吗？ 嗯，答错才会有 逆着风。 逆着风，好，我们听一下是不是对的啊？ 如果迎着风就飞， 恭喜你！ 哎呀，答错了，好， 恭喜你回答错误。 最后一道题哦，这个反着答啊。 嗯嗯， 好。 任嘉萱有首歌叫《3.1415》啊， 926。 嗯，对，这首歌的歌词说：“不怕脸像个什么，只要我能照亮。”A. 月饼 ，B. 月亮。 听上去都挺圆的。 啊， 嗯。 答错，月饼。 答月饼，好，我们听一下是不是？反转了。对啊，就正确答案应该是月亮。 对， 答错了，三题全错啊！反转送你一个小红包。 是的，记得稍后把收款二维码发送到974最王牌的平台，老白给你支付9.9元小红包。 艾科给你送一盒月饼。 好的，没 问题。你会觉得一个女生听到你的脸像个月饼会开心吗？ 她当然不会了。 对呀， 你说像个月亮， 所以送月饼干嘛呢？ 你说像月亮，她可能也不会开心。 月亮还好点，稍微，它、 啊、 至少是一个很唯美的意境。 上弦月。那也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连线的这个朋友，其实这个女生她的声音里有那种特别明媚的部分， 嗯 嗯，所以我觉得你，哎，我猜你在你的就是小伙伴你们这些朋友里面应该是一个开心果类型的，对不对？ 对，就我比较话多话痨 气氛担当是不是 啊？ 那你今天要用一小段时间跟你的这些朋友们表白吗？还是要有其他的要说的话？ 对对对，我要跟他们表白。 那你要送出的一首歌是 都有什么歌来着？ 张靓颖《第七感》，金志文的《远走高飞》和任嘉萱的《3.1415》。 嗯， 选手。 嗯，都可以。 那我帮你选金志文、小文和这个就是这个 徐 佳莹这首，好不好？ 嗯， 好， 《远走高飞》。 嗯， 对，那你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要跟他们说，嗯，其实就是在去年可能遇到了一些事儿，然后还好有他们在身边陪着我，然后让我度过了这一段，就是很艰难的时段吧。我感谢，很感谢他们。 对， 嗯， 我觉得其实当一个人碰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如果要独自去承担和面对啊，固然会体现自己的勇敢和坚强，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伙伴或者有一些朋友，他们能够帮着你一起。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对你来说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孤单的一个人。 对，朋友力量太重要了，就是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又来俗话说得好，一个篱笆三个桩啊。行吧，送给你的好朋友们， 远走高飞，希望这个周末你们能过得开心愉快。 好的，拜拜 拜拜。哎呀，头一次有人先跟我们就这么拜拜了， 主动挂电话的人， 那他又召集远走高飞去聚会了，那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听我们的朋友。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 我都无所谓， 路边那朵蔷薇 关掉了手机，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天亮走到天黑， 从不知疲惫， 黄昏中的宝 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初秋的夕阳，此时呢正温柔地晒在我的脸庞。 你确定吗？ 怎么了？ 晒到你的脸庞 啊？我这个折射的光芒，灯光晒在我的脸庞，行了吧？ 我只能看到灯光洒在你的脸上。 我自己拿着手电筒照着我自己的脸庞，反正不管怎么样啊，就是我觉得心里有光的时候呢，其实啊，你就会觉得说自己的未来也会是有希望的。 对， 所以刚才那个姑娘她那个明媚的气息，你看她也说了自己碰到一些难事儿，然后呢，就是度过了这个难关。其实人生谁还没个坎儿啊？ 对， 就过去就好了。就像我们碰到了需要超前点播的剧。 提到这我就生气，为什么 呢？这个话题转的是不是很生硬啊？ 是，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正在持续当中，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下关于你曾经那些付费点播过的电视剧。 对，就是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难免会想一想，到底值不值？ 嗯。 但有的朋友呢，其实就很从容。 嗯。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你对待这个事情的一个性格的特质。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说，我觉得追剧太累了，一般我就是等完结才看。 哦。 就是看的速度自己还能控制。 这个好， 不过有时候完结就忘了，所以没有超前点播过。这个以前我也是，就一个剧我不太，就是我一定要赶着说，哎，跟大家一起去追这个剧。 嗯， 要不因为工作 太繁忙是吧？ 不是工作， 嗯， 有时候偶尔会跟别人聊嘛，这个剧什么的节目里，你总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吧？ 就没有话料了。 对，所以后来才慢慢的说，有些剧我也大概要看一眼感兴趣的， 是， 不然我就要等它完结之后再整个这么。把它全都看一遍，否则太累了。 对，还有我觉得 VIP 啊，包括这个超前点播，对于另外一群朋友就是显得特别的友好，就是他们完全不 care 这个问题。比如说思萌 啊，他怎么了？ 他是属于那种看一个电视剧都已经完结差不多快3个月的时间了，他才追到第三集。 就别人连剧名都想不起来的时候，他突然把这个剧翻出来了。 一集，能看一周。 一集看一周， 对，这是他上次跟我说一集看一周。我说你在背台词吗？啊、你 就那他的这个看法呢？就是我觉得他的可能是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欣赏剧集的方式， 沉浸式体验。 哎，对，不是，就是看剧的时候呢，可能还得是吧？哎，再健健身，看到5分钟的时候，我蹲5个腿，好，1、2、3、4，然后起来再看5分钟，哎，杠铃，哎， 哎。所以超前点映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就看剧比较慢的朋友，而且不是觉得我非得要这一集今天看了不行的朋友就很友好啊。 嗯嗯，啊，好吧，今天聊超前点播的事情。 嗯， 反正最近的这个。为了这部剧啊，《扫黑风暴》我是点播了好几回了。 我也是， 希望剧方啊或者平台方能赶紧把剩下的剧集更完了，好吧？ 嗯，打包吧， 嗯， 行吗？ 我从未如此相信，如此确定，这会是我的宿命，直到你的光晕在我黑夜降临。浩瀚回忆里，我 这世界模糊，我找寻什么？总在犹豫不决绝，我从未如此相信，如此确定，这会是我的宿命，直到你的光晕在我黑夜降临。我从未如此相信，如此确定，谁会是我的宿命，直到了你降临。原来这所有曾经只是作为背景衬托，终将破晓的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 收音机里的日落，城市的渐变色，点点亮起的车河，下的喧闹，冬的萧瑟，瞬间定格。也许你也恰好和回家路上首歌，手的忙作，夜的失落，忽然懂了。路上灯火，霓虹的流 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电波满载了爱，紧紧把我包围着。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早安排，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最后一首歌交给我们之前测评过的被我们放入曲库的歌曲 John Mayer 野蓝野蓝的Wild Blow， 适合周末的夜晚。 Never seen the sun before Lying on the ocean floor I'm walking through the wilderness And living off the loneliness Oh wild blue Deeper than I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家门似而非，总是一片情。

是李荣浩的《太坦白》。有些歌属于开头好听，后面呢就是没有那么好听，我觉得这是其中之一。实话实话，我觉得开头的那个鼓点儿，包括其实他开篇的那个第一段 A 段那个表达，我特别喜欢。太阳一点一点就是掉下来，然后那种渐渐染红的天空。就是后面这个副歌呢，就有点就是特别任性了。 所以这首歌曲的歌名特别适合你，就是太坦白。你坦白了，这首歌其实你只喜欢 A 段。 我以为你要把那个坦白的坦字也去掉。 坦白。 好，坦白金星都来了。 这首歌可能听起来的感觉大家也是不太一样的，欢迎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一下，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对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楼一下被带歪了，因为我说了一个小龙虾的事儿。 就是啊，大家都特别坦白。 对，从超前点播一直到小龙虾，但这其中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就是怎么能从超前点播就聊到吃饭拿号的事儿了。到饭点了，我真不喜欢，就是这两件事情其实都不是我喜欢的，就是 对 等位子和超前点播。 是吗？但是你诚实身体的诚实告诉了你，你其实你也在付费啊。 对，但是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感觉吗？就相当于是你有个餐厅啊，比如说咱们去一家餐厅，别人都在等位子，而这个时候呢，这个餐厅的服务生跑过来告诉你说，哎，现在你只要花什么什么多少钱，我可以让你提前进去。 哦，冲卡。 什么感觉？冲卡。 这个、 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看看你有多爱这家餐厅了。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现在就吃到这桌餐， 转头就走？一般路过那种排队的，我都是掉头就走的。哪怕去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比如说上次去长沙，还有去成都，然后很多这个火锅店啊，吃口味虾的地方，一定要排那种长队。你知道 长沙你有没有吃去他们那个有一叫什么 火锅店？ 文什么有？ 哦，文和有。 对， 劝退了。你知道那个 那个人太多了， 排有多可怕吗？就是他那个队已经排到。就是我们当时下午4点钟去的，他说今天晚上你排到10点钟已经没有了。 你知道我上次有一次去的时候，下午3点去的，下午3点钟去吃晚饭，4点多进去的，然后就还好，人没那么多。后来人说他那儿现在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儿，会有大巴车把人拉过去，进来就绕一圈也不吃饭就走了。 他们因为有一个这个概念店嘛，是吧？就是他那个好像设计的风格还挺概念的，所以就成为一个打卡的景点了。 所以我们不用硬把我们的话题现在聊的天儿跟我们今天话题连在一起。 它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搭配，比如说你在追剧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点一个小龙虾？ 我就说了，不要硬熬在一起。 好，那我们不好在一起，我们就单个说超前点映这个事儿。 这不就是那个意思吗？就是我到此游花3块钱，然后我把这集先看了。 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听友们都还比较理智，就像我这种极度不理智然后还有点性子急的朋友，就帮大家去扫扫雷。就比如说这个手机端它叫是比如说叫爱某艺吧，它 TV 端呢叫奇某果，然后 听着好别扭。 是它这个 VIP 你都得充2回，超前点映也是得2回， 这就是加一块就好2份钱出去了。 是，假如说你跟家里人你们看的这个频次不太一样，或者场所不太一样，他们在家看，你可能用手机，在外边看的时候，你就得花2份钱。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提议啊，当然我自己也未必做得到。 你说， 我是在这么想，就是像类似于这样子的大的 IP， 买一本书，把那本书读完不香吗？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跟你说，看完那个书，你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因为我当时看那个《长安12时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先把书看了，你知道吗？看完书以后，然后等到剧集真的出来以后，我就觉得啊，你只是说哎，想看看他们的演技啊，雷佳音包括易烊千玺，慢慢看，不着急。有一集看一集。 我现在突然发现，你看剧是有关联的呀。这个《长安12时辰》里边的这个角色，其中有一个角色不是就在《扫黑风暴》里面扮演那个孙兴吗？ 哦， 是同一个人。人物之间的关联， 他演的是什么我都忘了，我想不起来了。 好的，好的， 好，让我再回忆一下。 这些付费都是错付了， 钱白掏了。好了，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要推荐的演出，依然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推荐啊。9月8号到12号啊，国家大剧院将在教师节期间为观众带来原创歌剧《夏日彩虹》，这是新版的这个山村女教师。 对，想通过这部讲述贫困山区女教师杨彩虹，为教育事业奉献生命的感人故事，国家大剧院呢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献上了一份节日的祝福，也在今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呢，力求以这一部扎根人民、关照现实的艺术作品，向奔赴在扶贫路上的教育工作者致敬。 详情关注国家大剧院官网。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走进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印证你的心。 各奔东西，直到我可以忘记你的真实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来到目的。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要打破次元壁的推荐，其实没有那么不好理解的一首歌，因为它其实这首歌之前就火了， 太火了，是陈粒的一首非常走红的单曲《易燃易爆炸》。 对，本来就是走红的单曲，然后很多人都翻唱过啊。然后因为它适合那种唱功能比较强的，或者说个人特色比较感染力的歌手去唱。那这一次呢，是谭维维来翻唱这个版本，作为一个游戏的什么魔王寨门派的形象曲，用了一些全新的编曲。 对，也邀请到了这个实力唱将谭维维来翻唱，更是采用了全新的编曲，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吉他呀、贝斯呀、架子鼓啊、阿卡贝拉人声的乐团，更神来之笔的是加入了一些民族乐器，比如说唢呐。 这个唢呐一出啊，是吧？这个感觉这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就是变成了整首歌的燃点。这个倒挺像谭维维之前总是会尝试的风格，中间有一个民族乐器啊，包括他那个老秦腔的那个运用啊，那个、首歌啊， 对， 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 嗯， 所以说这一次他在里面的这个演唱呢，倒是显得有点内敛了。 嗯， 就是说十足的功力啊，怎么说呢？也就用了一两成吧。 行，那我们就不妨来听一下这个编曲的魅力怎么样。 对，因为你唱的人可能就也没有想说我一定要突出自己的时候，编曲反而就被凸显了出来。 人声可能也是乐器的一部分吧。 对，我们听听看这首《易燃易爆炸》谭维维的一个不一样的版本。 害怕我解决不度化，向我冷眼，还向我孤勇于世间，要我阳光，还要我飞沙遮天光，洗我哭笑声，还洗我心如枯木，自我梦境，还赐我一把火烧尽，与我沉睡，还与我挥手无慈悲，爱我纯粹，还爱我痴情不明，对看我自狂自妄，还看我留恋断肠。石头塌裂看我痴狂，还看我火云连天的要我执念，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身勇无前，还祝我身魔无间，为你隐遁，还为你烈火焚城，渡我情真，还渡我夺魄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弯腰沉沉，挂我孤勇心狂，还挂我欲盖弥彰。 似我缺氧拐杖，有我摧毁，还有我也不能为除我百岁无忧，却徒留孤影回首。 呼叫特务艾克，呼叫特务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收到，前方发现 秋天来了。 Hello， 我是白洁， 我是艾克。 我怎么这么好听？哦， 娱乐最王牌， 最配你。 Are you OK？ Are you OK？ 我一点都不 OK。你这感觉有点像我去了那个 KTV 唱了一首，就是翻唱了一首《天堂》。 你继续。 啊？ 我需要我给你起个调吗？ 哪个？ 天堂啊。 天空。 这就是排队排的餐厅没排着，然后吃那个送的那个小花生米什么吃多了那种。 我是踩着电门了，是。 I can picture you walking with your father at your side in the summer heat. California speaks softly like she's making up her mind. 是一首快哄睡的歌啊， 很浪漫吗？你不觉得？这首歌叫《I Will Spend My Whole Life Loving You》。 嗯 ，And Good Night， 就是可以。 Good Night， 也可以就是送给这个枕边人嘛。这首歌，我会用我的一生去爱你。 好好，今天我们其实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跟大家聊了一个有关于超前点播的话题。 嗯， 就参与度不高啊？为什么？因为估计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不会是那种说一定要奔着晚上必须把这集看完的那种。 对， 我猜啊，因为我们也没做投票， 但是今天呢，嘿，直到节目快结束，我们才来宣布一下，今天我们是不是要把崔健老师的那个崔健大哥的那个歌上传？ 哦，我看了一下这个投票的 如何？ 嗯，选择上传的居多。 那我们最终给出的音效是上传，对不对？ 嗯，对。 好的，就是当我们觉得很困的时候，我们提神儿， 嗯， 就是播那么一首。 好好好， 也 OK。 好嘞，好嘞。 然后对于超前点播的这个话题呢，我因为没有投票啊，我觉得所以这就是个人的一个喜好了。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值得的剧集。 嗯、 如果一个剧集它注水，或者说仅仅是有一个你喜欢的 IP， 那我觉得你其实我们不值得，或者我们不值当为它去超前点播。 嗯。 但是话说回来了，就现在我去付费的这部剧，就是《扫黑风暴》这部戏，我个人还是给了一个好评，我觉得它值得我。至少掏了好几回3块钱吧。 嗯，好几回3块钱。 但昨晚上我就制止了我自己，我昨天晚上又是一冲动，又想3块钱， 扫一下。 要支付的时候，我想，算了算了，明儿早上还开会。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这个繁忙的工作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然后好不容易理智这么一回吧。 嗯、 但是我相信今天晚上你回去会点一两集。 先不要给我潜意识的影响好吗？ 那你今天一定会战胜自己。 我们会想念那种曾经有一个暑假，然后你其实在一个暑假的早上起床以后打开自己的电脑， 嗯， 然后有一些剧集也好啊，电影也好，你可以无忧无虑的然后坐在那儿，然后呢可能一直去看下去。 嗯， 有那样子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嗯、所以又是一首怀旧金曲。 所以你看现在超前点播是顾及到很多人的碎片化的时间。 嗯， 所以它一集一集的放啊。回忆一下这首老歌。 好。嗯，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偶尔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幸福的笑容里一点一滴那属于我们的秘密。回忆好像天上片片繁星，从不曾被时间忘记。当阳光照亮心里明的苏醒，我们都试着学会抛开过去。我知道风会带来关于你的消息，也知道烂漫天真终会远离，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怀。 起。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也谢谢今天所有互动的朋友们。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然后还要分享一首歌曲，叫做《Did You Think It Was Right》。这首歌曲呢特别适合在天色将晚的时候来听，也就是此刻了，因为节奏听起来是很浪漫的。 And good night 又来 good night 能不打扰人家吗？喜欢这首歌可以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是来自一位叫做 LC Bridge 的演唱， 并祝各位周末快乐。现在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We can Faith Love Can you win I don't want it to go awayAgain. Once, twice, give in. I don't wanna feel cold, ache within. Did you think it was right? All alone in the rest of the night, with your head in the fire so tight. Did you think it was righ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装修那可是大事儿，得谨慎；选材那可是细活，得对比；装修加选材那可是麻烦事儿，想简单。 啊哈哈！我是张云买手，整合一线大牌，配备五大空间主材，给您居然保障，享受先行赔付，打破价格体系，每平仅需299，主材包299一平米，没增项没管理费，还不快抢？4008180096，4008180096，居然之家创新推出，品牌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心无所限，即日起购奥迪 Q3 可享首付20000，月供提至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FM 九七四音乐更多。